二，绘画，一。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 真舍不得你们走。 是啊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们的友谊很深。 我们把通讯地址都留在本子上了，以后常联系。 我想你们还是有机会来的。 要是来北京，一定来看你们。 让我们一起照张相吧。 好，多照几张，留作纪念。二，参加欢送会的人真多。 除了去实习的以外，都来了。 开始演节目了。 玛丽，你用汉语唱个歌吧。 我唱完就该你们了。 各班的节目很多，很精彩。 同学和老师这么热情地欢送我们，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祝贺你们取得了好成绩。 祝你们更快地提高中文水平。